有多久没见你，因为你在哪里，原来就住在我心底，陪伴着我呼吸，有多远的距离，过去让它过去，来不及，从头喜欢你，白云缠绕着蓝天、啊、如果不能够永远走在一起，也至少给我们怀念的勇气，好让你明白我心动的痕迹。曾心想再见你，还试着打探你的消息，原来你就住在我的身体，守护我的怀。 谢谢。